因有一些段子大家很熟悉了哈，听的遍数很多了，所以今天就光把正活节选给大家，我想大家可能听着会更过瘾更舒服吧。好了，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不久前啊，中国戏曲学院的附中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举行了表演科、音乐科2005届毕业生的毕业公演。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向大家介绍这一次的公演以及中国戏曲学院附中的一些情况。那应该说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是高朋满座，中国戏曲学院附中来了六位老师和同学。那现在呢，我们就先请他们做一个自我的介绍。那首先呢是中国戏曲学院附中的校长张逸娟女士。张校长你好。 好，你好。 这样，张校长啊，今天呢有这么多的您的这个老师和学生呢都跟随您来了，那您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好的。我们这一届呢是2005年的毕业班。表演生和音乐生呢主要是以适应高考作为一个目的的。100%的学生都参加高考。因此呢，我们从99年的时候，我记得是广州是实行3+X 的这个文化高考的这么一个制度试行。那北京呢，我们就等于是在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为这届开始调整了文化课程。 哦，是这么一个情况。好，那么首先呢先把您的徒弟和老师 介绍一下。 好的，我们的这个嘉宾还没有跟大家打招呼。 好，今天呢我们这个来的这个一是呢这个班的班主任，他是王德富老师。 王德富老师您好。 您好。 另外一位 他是这个什么，这个还有一个赵雷老师，主要是负责这个班的那个戏曲理论和这个剧目鉴赏课的老师。 赵雷老师 好。 另外呢就是您的一些学生了。 对。这是邓红叶同学。 大家好。 肖萌同学。 大家好。 和李晶同学。 大家好。 好，那么大家可能知道今天我们这直播间啊这个话筒都不够用了啊，一共是5个话筒，我们来了6个人。那刚才已经通过张校长的介绍呢，大家知道毕业班的班主任王德富老师，还有负责宣传的老师赵雷老师，还有我们的女老生啊李晶、花旦邓红叶以及老旦肖萌一起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想这个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啊，实际上呢就是文革以前大名鼎鼎的中国戏曲学校啊，应该说这个中国戏曲学校呢大家是非常熟悉的。那我想首先呢先请张老师呢就咱们中国戏曲学院附中的历史和现状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的。中国戏校呢是50年1月28日成立，那时候周总理的这个关怀下，我们的毕业生呢那就大名鼎鼎的，就是说刘长瑜啊、刘秀荣啊、杨秋玲啊、等等钱浩良啊、孙越啊等等这些，李光啊，这些毕业生，叶绍兰，那么都是大家能够知道的了解的，全国现在也是人人都知晓的名人了啊。那么等到78年的时候，我们是73年开始呢这个恢复招生。78年作为中国戏曲学校，为了适应国家对戏曲高级人才的培养的需要，那么升格为中国戏曲学院。那么我们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呢就承担了原来中国戏曲学校的这个职责，培养中等戏曲艺术人才。 哦，是这么一个情况。 哎， 那就是说呢，咱们中国戏曲学院的这个附中呢，实际上就是文革以前大名鼎鼎的中国戏曲学校。那么学院呢，是后来在学校的基础上呢，这个升级而成。 对， 那学校就改名为附中了。 对， 应该说中国戏曲学校呢，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啊。 对 了，刚才的这个 现在计算一下呢，差不多有得有9000多人了。 真是，像刚才您说的刘秀荣啊、杨秋玲啊、李长宇、李维康、李长春、李光、叶绍兰、李明言、王梦云、王金华等等，都是咱们学校出去的。 是， 现在都是京剧的名家呀。 对， 那我想咱们这个学校呢，确实为京剧培养后备力量呢，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工作。 对， 而且呢，现在咱们这个学校也是挺红火的。从前些时候呢，咱们这场演出就能够看得出来，大家也感觉到咱们这个京剧是后继有人。 是的， 那关于这个演出的情况，您做一个介绍。 好的，这个班呢，我们想呢，就是这个一共为了毕业公演组织了6台戏。开炮的是《春草闯堂》，蹲底的是《碧波滩》，这2出大戏中间呢，展示了更多的人才，都是折子戏专场啊。那么这6台戏里头呢，我想呢，就从生旦净丑各个行当呢，都能够体现出来，实际上是5年半的教学的成果。 哦，5年半。 现在咱们才6年制，我们小的时候呢都是8年制，九七班，九七班开始起变成6年制的。97年之前，72年开始是7年制，所以呢现在只能是6年制了。 其实时间挺紧张的。 是，我觉得很紧张，因为是京剧本身就是一个综合艺术，它是全身的开发一个人智力的这么一个艺术门类。那么我觉得5年半在学校的实际的上课呢，我觉得是非常紧的。那么学生呢，能以比较好的状态来展示这6台戏，我觉得是跟他自己的努力、学生自己的努力、家长的关切、老师们的辛勤培育是分不开的。那么这6台戏在北京的工人俱乐部上演的时候，还是很振奋人心的。我记得是不管是春草闯堂还是中间的一些折子戏，尤其是最后的这个碧波滩这出大戏，还演员还没上场呢，观众就一嚎，开了幕就一嚎，他对整个舞台的气氛、舞台装置啊和这个前5场的整个阵容的一个展示，那么作为最后蹲底戏，观众是给予一个肯定的。所以呢，以热烈的掌声来报答我们的师生。 确实咱们这个学戏呢，在咱们附中只有6年的时间。 对， 应该说从一个好像对于京剧并不摸门的这么一个小孩子，然后最后能够出落成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京剧的一个演员，我觉得咱们这段附中的学习呢，应该说打好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也是挺不容易的，万事开头难呐。那么应该说今天呢，到我们现场的有咱们毕业班的，就是这个班级的班主任王德富老师。那这回呢，这些孩子呢，通过演出，大家觉得他们基本都成才了。我想这也是和我们老师啊所付出的心血是离不开的。这6年来，你一直是跟这个班吗？ 我呢，先声明一下，我不是完全跟这班， 哦， 我是从中国京剧院调到附中之后。 这是中国京剧院青年团的团长。 对对， 也是我们学校毕业生。 经过我们张校长的做工作，我接的这个班。 您是从哪年接的？ 我是从2003年。 哦，那就是刚接了有2年的时间。 2年的时间， 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 最后冲刺时间给我了。我觉得这个班很有意思，他们全班呢共50名学员，而且男生女生各一半，非常巧合。我觉得呢，这也是他们良好开端的一个非常的一个有利时机。我觉得我从我接开始，我对这个班呢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跟他们产生了感情。在他们这个班的整个学习过程当中，我是从基本上这2年呢没有离开他们。通过这次毕业公演呢，校领导非常重视，他们让我们利用一个暑假期间，我们把所有的节目全部排练完成。而且不光是小戏、折子戏、小片段，而且很大的，尤其我们中国京剧院成年人都很不太好承受的大戏、大剧目，我们作为附中的6年级的学生能够演得这么出色，我觉得跟这班所有的同学 团结合作，包括我们的校长、我们的老师们，经常对他们的教导是完全分不开的。 嗯， 我觉得这帮学生呢非常可爱， 嗯， 非常值得我们好好的培养他们。 是的， 作为一个班主任呢，就能够希望他们将来一路走好。 嗯， 将来他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包括考各种院校、各种大学。我想到那时候，将来他们会很辉煌的。 嗯，是的，但愿是这样啊，对自己的学生是充满了自信。那么刚才呢，这个张校长已经说了，原来呢咱们这个王德富老师呢是中国京剧院青年团的团长啊，放着团长不当，而到咱们这个学校去当一个普通的老师。 对， 当时什么吸引您了？ 吸引我的呢有两点。 嗯， 第一点，作为我本人，我作为一个武境的一个行当，在我们这个京剧行当里面，它属于不养老不养小，这是第一点。我要考虑到我将来的发展。第二点，我对戏校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它是我的母校。作为我们张校长，我刚才也讲了，我们张校长原来是我的班主任，今天他作为我的校长，我作为他校长底下的一名班主任，我觉得呢也是非常荣幸的。 嗯， 从这点上看呢，我能够到戏校、到附中来任教，也是我的荣幸。 嗯， 在这期间呢，我呢先后排了好多的戏，也得到了校领导的肯定。我觉得呢，我在附中的发展对我将来大有好处，对整个京剧艺术可能能够起到一丁丁点的作用。 嗯，关键是戏校能吸引您了。嗯， 对。 那我想呢，您作为一个这个班主任呢，不仅呢要对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呢要多加关注，同时呢在业务上呢要起到一个传授的作用，应该说也是挺辛苦的。不过好在呢，通过这次演出，大家呢看到了效果，也是对你们的一个回报了。 完全是。 那我想呢，张义娟校长呢可能有些朋友是非常熟悉了，他从事戏曲教育教学工作呢已经30多年了，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硕士研究生，还有大本、大专生、中专生、留学生，以及呢成人演员和中青年教师，在北京市啊，把人各大级别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是频频获奖，并且成为是全国各省市戏曲院团当中的表演骨干。而且呢，您还是整理和演出了很多荀派的名剧，是吧？ 不值得一提。因为我作为那个一个教师，我是长期跟着荀令香老师，也就是说荀伟生先生的公子，长期跟着他做研究工作、整理工作。那么荀派的一些剧目呢，尤其现在不太上演的一些剧目呢，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呢，跟着老师和在任教的这几十年当中，一直跟着他。这样的话，在整理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呢，最主要的还不是我来体现，而是要通过学生。 嗯， 啊，整理之后呢，其实也是为了教育事业，为了荀派事业，的发展。 嗯， 我觉得这项工作挺有意义的。 嗯， 我觉得做的还很不够。 嗯， 啊，比起孙玉民大姐呀、刘长宇老师啊这些呢，我觉得还都是差得很远。但是我在这个战线上呢，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嗯，都做得挺好的，都是尽力而为了啊。 对， 我想呢，您在舞台上呢，刚才说了，也整理了很多荀派的剧目。那么在教学工作上呢，您也是撰写了大量的教材和讲义，以及这个京剧花旦行当表演大中专教学的大纲，应该说为于培养这个京剧人才呢，做了很多的努力啊。那么在今天呢，就做我们直播间。那还有咱们戏曲学院附中的另一位老师，这就是赵雷老师。 哎，你好。 赵雷老师呢是附中负责宣传的老师啊。您讲讲这个负责宣传是包括什么内容啊？ 首先说啊，这个宣传是我工作的一个部分。 嗯， 我待的这个部门呢是原先叫研究室啊，现在是这个应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啊，要在北京市中职学校开设这个督导部门的啊，督学部门的这个号召啊，这个倡议，我们呢就是把研究室呢赋予了他督导职能，现在全称叫教研督导室啊。因为由于我本人的原因呢，因为以前经常写些东西，所以呢学校这个宣传工作还有这个个别的创作工作就落在了我个人身上。其实我个人呢是教科研啊，教学，还有这个出版啊，是督学啊，这一块呢是我本职的。 那么宣传呢应该算是我兼职的，这是我责无旁贷的一件事情，把我们的这个附中啊，一个是前身又是老的中国戏校啊，一个这个让我们的青年观众、青年朋友们能够熟知他，能够认知他，我觉得我应该为此要做自己的很多的工作，要很实际的一些工作。 确实呢，这个在学校里还兼任很多的课程，而且这些课程呢也是相当重要的。 是， 据说好像你们这个六年毕业以后还要往上考，在往上考的过程当中，那么赵磊老师负责的一些课程呢就要派上用场了。 对， 比如说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等等，这些都是你教授的一些课程。 是的，本身我是我们中国戏剧学院这个导演系毕业生，那么这个毕业之后呢，这个蒙张校长厚爱啊，这给我安排到了附中。完了之后呢，这个负责这个已经目前来讲是截止到刚才说这个九九班，也就是三个班的这个相关的教学工作了。因为啊，我们这个毕业生呢，现在不是终结教育，它是阶段教育。它上面面向呢，它不是院团，它是要进一步升学。那么应该说我们有些课程确确实实是为了考上大学的相关专业，他们的那个考项，我们设置的课程，我们这口就能接上 了。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 对， 口就能接上了。因为在中专这一块呢，像中专主要是技术技能的一个培养，那么到了高年级，随着年龄学生年龄的这个增加，对于增长，对于社会的这个阅历的这个积累，还有对舞台经验的舞台表演这方面的经验的一步一步的成熟起来，应该说他们对于人物这个认知、剧情的一个分析啊，应该提到一个层面了。因为我们这个中专戏曲教学啊，它有这么一情况，就是我们这个低年级同学啊，他你要讲人物啊，他肯定领会不了，他年龄小。我们先要教你的技术，不教你为什么怒，先教你去打哇呀呀。不教你为什么笑，你先要会笑。那么到了高年级，我想他们就应该有一个反思啊，甚至有一个对于自己学的这些技术技能有一个这个思考的过程。为什么要怒这个人物？为什么要哭？他要结合剧情，结合这个人物的这个性格，当时的这个冲突当中，我们要分析这些，同时也是为了考大学服务，也为考大学服务，也为了他们应该说今后的这个表演啊，我们要对于这很多戏呀、要进行消化和再吸收。 这个教学也需要循序渐进啊。好了，那么刚才呢，大家可能对我们这个中国戏曲学院附中的这个张逸娟校长以及呢两位老师呢都有一定的了解了啊。那有些朋友呢可能就要问到了，咱们中国戏曲学院附中怎么来上？比如我想考它，怎么来考？那我毕业以后它的去向是怎么样的？大概您做一个介绍。 好的，我来说一说这个问题。我们是全国招生，每年三月份呢就能够出简章了，就能见到简章了。我们是陶然亭路39号，100052，你就可以索要简章，或者可以来购买，直接购买。那么在这个学生考进来的时候呢，不一定有基础，这个因为全国有很多学前班、少儿啊、培训班，不管是舞蹈的、音乐的还是戏曲的啊，都有的。那么就是在我们这个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主要是看基础，看条件。有些这个孩子呢有很大的可塑性，但是他并一句不会京剧，都是这样的。我就是这么进来的。那么就说你嗓音和你模仿能力、音准、音高都能达到，你的扮相、个头、身条、你的那个骨骼啊，都能符合这个做演员的这个条件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所以呢，很多观众都认为是考中国戏校，尤其外地一些学生，都觉得非常难，要踏进北京的大门了啊，就全国最高学府的附中，感觉非常是高不可及。实际上不是这样，所以我就希望呢，就说更多的观众呢来了解学生的，主要是看基本条件。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我们学校呢开设的课程呢是按照普校开设的3+X。高考主要是要适应高考，因为这是社会家长的需要，学生本人的需要，也是留北京的需要。因为现在北京进北京呢，从这个北京人事局的角度呢，是进京必须是大本， 本科， 嗯， 所以呢，社会决定的学生必须得有这个，有这个第一步，先有这个学历， 嗯， 才能留在北京。那么北京的学生呢，包括外地的学生，这个主要是院团需要，也可以突破这个。这个格，我们今年好像就有俩，那个德富老师的这个学生，今年是谁来着？ 焦国庆 啊，对，焦国庆，还有一个是马龙， 还有马龙， 一个是文化脸，一个是武化脸，两个孩子都非常出色了。 嗯， 中国京剧院我们一共考了十个优秀生到那儿学，他主要要男生比较多，这样通过跟大学学生的角逐 竞争， 哎，竞争，那么这两个学生看来看好。啊，看好，我们这个95班毕业呢，是留了三个旦角，啊，五旦青衣， 嗯， 啊，留了三个，就是说尖子生直接就业的可能还是有的。 嗯， 那么大部分的孩子和老家长呢，还是希望能在北京上大学。 嗯， 上完大学之后呢，有些孩子还应该继续深造， 嗯， 也就是考硕士。我们学院还正在申博， 嗯， 所以呢，就是全国为我们培养生源。是考前班的，也就说是少儿阶段的， 嗯， 那么到我们学校是中专阶段，然后上大学，大学里面有大专有本科，那么还有研究生，将来还有博士生，这样一个立体的培养戏曲人才的这么一个立体的教育模式就基本形成了。 嗯，咱们这个学院的生源怎么样？ 学校的生源， 啊，学校的生源， 附中的学校生源， 嗯，对对对， 我们现在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是坐在北京， 嗯， 迎着八方来客。 嗯， 基本上，嗯，因为是50年就成立中国戏校，人家人人都知道，所以呢，我们一般不到外地去招生。 嗯， 但是呢，这样也有局限性。 嗯 嗯，可是呢，就每年我们如果是连续每年都招生的话，我们还是这个招生计划完成的还是很好的。 嗯 嗯，我主要觉得呢，就说呢，还应该走出去呢，再到一些边远地区。再看一看，你比如齐齐哈尔啊、铁岭啊，你现在也有学线班，给了我们一些那个这个信息 啊，信息。 新疆原来我们为新疆培养了一个基本上是办过团的，这个学生， 嗯， 因为为全国各地的这个文化大命以后，为全国各地的剧团已经培养了成批的人才， 嗯， 我们是成批定向代培的， 嗯 嗯，你比如新疆、青海。兰州， 嗯， 这个完了，河南、河北，武汉，嗯，这个湖，嗯，对，广东，还有一个那个云南，东北是哈尔滨，哎，我们就成批的都是培养， 就为外省市呢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啊， 对对对， 嗯，好了，那么我们今天演艺沙龙的上半段呢，主要向大家介绍了这个中国戏剧学院附中的一些情况啊。那刚才呢，通过上半段呢，大家对于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应该说有一定的了解了。那下面呢，我们几位今天的学生们要开始跟朋友们进行交流。那首先呢是李菁，李菁呢， 哎， 是女老生啊， 哎，是的， 我看你这个外表，我就感觉充满阳刚之气。实际上是一位女孩子啊， 嗯，对， 这个女老生。那你这次在你们毕业班的毕业演出当中演出的是什么剧目啊？ 我汇报的是乌盆记 啊，乌盆记， 对 啊，这个当时为什么让你来汇报这出戏呢？ 这出戏呢也根据我个人的条件吧， 嗯， 老师认为呢可能唱功方面更好一些，这出戏能够更全面的展示一下你个人的这几年所学的 成绩啊， 成绩， 嗯， 就算说是一个汇报， 嗯嗯嗯。那说这个女老生啊，应该说一个女孩子唱老生，你是从小就喜欢吗？还是说到了戏校以后老师安排你唱老生的？ 从小就喜欢。 从小就喜 欢， 为什么不喜欢什么旦角之类的呢？ 一是喜欢，第二一个可能根据这个条件吧，我当时小时候也没有那种说学女孩的条件， 嗯， 可能那个小嗓也不够， 哦， 大嗓 当时真声还是比较好， 真声还是， 哦， 对， 也是因材施教， 哎， 对， 因材施教，对， 嗯，所以来了以后呢，就跟你定在一个 女老生。进校来之后呢，学校的校长还有各个老师根据你个人的条件，比如像。说哎，你还是比较适合学老生的，哎，就是给我分到老生组， 老生组了， 嗯， 但是据我所知好像这个女老生啊，她有一个声音变换的阶段，比如现在她这个音域是可以的， 嗯， 但是到一定的阶段可能声音要有所变化， 会是这样吗？ 女生是应该越唱越好，她只要方法正确。 哦， 这个你看老旦老生，女老生呢，因为她那个变声要比男老生要这个周期要短。 嗯， 而且呢，就是这个老生是这个历史上中国戏校历史上最难出的一个行当。 哦， 那余奎志。那当初余奎志分到中国京剧院的时候并不是以老生去的， 嗯， 他武打非常好，翻腾非常好， 嗯， 他出手还可以，这样的话他就一直在剧团里头一边学习老生一边在这个那个这个是舞台上先展示他那方面的才华， 嗯， 然后突然有这么一天他的声音出来了，他一下子就亮在台上了，他有个积累的过程。 嗯， 有些人呢周期比较长，就是老生。 嗯， 所以呢我们在笑的时候，老生如果要是没有变声期，就影响旦角和花脸的剧目。 哦， 所以我们和这北京戏校都一样，都是有女老生。 嗯， 你们那个好几个朋友呢， 王子， 哎，王子， 嗯， 好几个是吧？ 对，王子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做过， 嗯， 而且大家对他的反应还挺好。 嗯， 但是据我所知啊，原来上海有一个王佩瑜， 对， 他在学生的时候唱得非常好，他女老生。但是我发现他这回到北京来以后呢，他的这个音域，我觉得不像原来那么高了。一下就调门低了很多，这样就影响他的这个表现力。 嗯，那可能是他个人问题，个人的声音问题，他可能是还有疲劳 啊， 他有疲劳。 嗯， 因为这个也可能跟他的这个。有些人的对有些，我觉得他方法还可以。 嗯， 他关键是啊，他的年龄啊，有些人呢变声比较晚。 嗯， 咱们不是还说23还窜一窜的吗？ 哦， 他可能十几岁的时候他比较顺，他可能到了20岁以后他才开始闹嗓子，也有这样的。 嗯， 他就晚成熟的。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有一个波浪型的一个变化。 嗯，好了，那甭管以后变不变吧，咱们先听听李菁这回演出的乌盆记。好，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 张铁骨， 哪位呀？ 王成。 哎呦，把这盆儿说了话了。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李菁的唱的一段乌盆记。哎，李菁啊，你觉得你唱的怎么样啊？ 还可以吧， 还可以啊。李菁刚刚17岁，在底下看还是一个小姑娘，在台上已经表演的这个像模像样了。非常好，希望你能够继续努力啊。 谢谢您 啊。那么下面呢就是邓红叶，邓红叶呢是唱花旦的，是张艺娟老师的学生是吧？ 对，他是我学生 啊。这个邓红叶这回是唱什么剧目？ 这回我在毕业公演里边演的是卖水 啊。演的是卖水。 对。 那老师为什么给你选定这个剧目呢？ 还是可能是因为我的这个个人这个自身条件吧。卖水吧，怎么说呢，它是花旦的一出那个本宫戏 啊。本宫戏 它那个它要求各方面都是比较就是全面的吧。我觉得这样就是演卖水吧，能更好的展示我自己一些优点呀、啊、和6年中积累的一些学习经验呀、啊、什么的。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展示你的一个剧目啊。 对。对， 这个邓红叶看你好像不大，你今年有多大？ 我今年17 啊，也17岁了。 他从江西来。 啊、从江西来啊、嗯。那个到咱们中国戏曲学院附中的时候是多大？ 12岁。 12岁。 嗯。 那已经也有5年的时间了。啊，那这个一来就是5年，当时考来的时候，是家长怎么想的？从江西一下到北京来，你是特别喜欢京剧吧？ 是这样的，我的姥爷吧、他特别喜欢听戏。 哦， 因为小的时候我妈妈上班比较忙嘛，然后就把我放在他家了。他那小的时候接触到这个，只是看着他那个演员头上戴的呀和身上穿的特别好看，就特别感兴趣。其实小的小孩也不知道就是。唱的好不好啊怎么着的，就老在家里比划。然后有一天我妈就看见我，就是就说你想唱戏吗，就随便问了一句，我说我想。然后就找了一个老师，然后当时刚好那年就听说那个附中要招生，然后呢我妈就想让我去试一下。就临时学了一出醉酒。 这个一考就中了吗？ 对， 一考就中了。啊，看来你还是下了功夫了。那我想呢，这一学呢就是5-6年的时间。在这个当中，你觉得和你最初的想象还有你亲自到这来学习是一样的吗？ 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进校之前吧，我妈跟我说过这特别苦，我说我什么样的苦都能吃。后来刚接触到的那，尤其是武功技功，真是一点基础都没有。然后上课吧，就是几乎就是在摔跤。那个时候，而且老师还经常跟我们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想家，既然你来了，你就要坚持。所以有的时候，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就是同学都去练功了，我一个人憋在宿舍，就是打电话给我妈，当时就哭了， 特别想家。 对，然后我妈也劝我，然后同学回来之后也安慰我。就是这么一年一年的走过来了，再回头看一下，好像也觉得没什么了。 反正是坚持下来了。估计这里边什么汗水啊，这个泪水啊，也是老友啊。我想听你说这话呢，你的老师呢，实际上都挺感动的，是吧？回想呢，孩子这几年当中的这个经历啊，也是挺不容易的。那么小就到学校来学习，不管怎么样，现在基本上是成才了。啊， 是的。 确实，这个邓红叶同学呢，我想你现在是毕业以后有没有什么打算吗？ 毕业以后就是考大学，继续深造， 继续深造， 对，不断提高自己。 准备考哪所大学啊？ 其实吧，就是自己目标还是我们大学大专。 大专。 对，然后那个上海吧，我也会去考，只要有学校我都去试一试。就是。壮壮胆的吧。 好，那我也是祝愿你能够这个考试成功啊。 谢谢。 那这个张校长，您看您这个爱徒，是在这个他班里边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他要考试的话，能够成功吗？ 我觉得他呢本身的这个条件呢，他个子不是很高。我有6个学生，邓红叶呢属于前3名吧。就属于他个人天赋条件。我觉得是一般。但是他非常努力，非常刻苦。我们这一行呢，有这时候，就是你可能通过你的这个艰苦努力，能突破你的有限的条件。个头那是没办法了。那么只能通过垫底儿，但是你的声音、你的身段的协调感、你的功夫，是可以再造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呢，邓红叶呢是 比较出色的。 嗯 嗯，所以我预祝呢，就是说他考我们学院，考上海戏剧分院， 嗯， 我都预祝他能成功。 嗯，听了老师的话，邓红叶有没有信心呢？ 嗯，信心万分， 信心万分哈。实际上这个子还能够长，刚17岁， 是 啊，还能够 再发展。23还窜一窜 呢，是的。好，那么下面呢是这个萧萌啊，萧萌呢是唱老旦的， 嗯 啊，这个当时为什么给你定在老旦这个行当啊？ 可能是跟我的嗓音条件有关吧。 哦，比较宽。 对，因为我记得，嗯，因为我在考附中之前呢，已经学过戏曲， 嗯， 但当时可能就是属于一种娱乐性的东西吧，每个星期嘛，然后学一次，然后也那会儿可能也跟邓红叶他们是一样的吧，抱着一种来试试的状态。 也是特别喜欢吧。 也应该是，但是可我想应该只能是我自己去喜欢吧， 嗯， 因为家里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 嗯， 然后只是靠自己，然后没想到也是啊，一考就考上 啊，考上以后呢，就开始给你定到这个老旦行。 对对对， 啊， 我记得他在本真的那个西城本真的那个 对对 那个少儿这个京剧培训班里， 哦， 我们都在那儿兼课， 对， 在兼课。 那时候张老师跟我们是在一起， 嗯， 然后他也在，因为那个是汪锦生老师办的， 对对。对，汪本真老师的这个女儿， 嗯， 在一个幼儿园里办这么一个班儿， 哦， 他就在那个班里学习。 哦，那看来是张老师已经对他有印象了。 对对对， 这汪本真先生就是裘盛戎先生的多合作多年的琴师。 哦 啊，所以呢，在京对了面是把名胡琴儿。 哦，那这个萧萌，你这次毕业演出当中演的是什么剧目啊？ 因为我呢，在6年的学习生活中，反正可能是。还是积累性的东西比较多吧， 嗯， 然后决定呢在大学要考取导演系， 嗯， 然后这次在毕业公演中呢来了配角活，就像宋江杀妻， 嗯， 然后里边来的是那个阎锡娇的母亲， 嗯， 然后不过在毕业这次排戏中啊，然后也在班里做了一些工作， 嗯， 比如说像组织一些排戏啊什么的，然后借一些东西什么的， 哦， 主要是还是这些为主。 这些啊，你也17岁。 不，我今年16岁。 哦，你小一点哈。 对对对， 那你进学校的时候刚11岁左右。 对对对。 哦，非常小。 对， 其实可能也是挺苦的。 对，因为我记得尤其是无论是从专业还是在文化方面吧，从专业方面真的就像邓红叶说的那样，每节的武功基本功课我们都会哭。 嗯， 因为那真的是在家的时候父母也特别疼爱自己，没想到自己到这儿会受这么多的苦， 嗯， 而且我记得在学校的时候有很长时间大家都打算打退堂鼓， 嗯， 但是那会儿是无论是所有教过我们的老师真的都是以鼓励我们， 嗯， 然后在上课的时候甚至就是哇哇大哭， 嗯， 然后老师就跟照顾孩子一样， 对， 跟照顾小孩一样。 真是这个 每学期的第一就是尤其是初入校的第一个月， 嗯， 那几乎那个宿舍里头就是 哭声 连篇， 哭声连篇，一个人一哭就勾起很多学生都在想家。 难怪都是孩子， 哎， 嗯，在家里还都是小宝宝呢。 对， 在外边那当然就要学东西就要受苦。我想一个是你们专业课你们要学习，但是你们不同于其他的一般的这个上初中的孩子们，你们还有文化课。 对 对， 对， 所以既有专业课又有文化课，而且文化课呢也它的进度和难度跟一般学校是没有。 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我觉得他们时间是非常宝贵的， 嗯， 他们更多的是充分利用了中午和晚上的时间， 嗯， 还有早工，我们三个业余时间是学生现在充分利用的最充分的时间，就是利用这三个业余时间了， 嗯嗯嗯，哦，确实， 所以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嗯。那么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好像都是女生，男生没有， 嗯， 这个刚才呢，我在跟李菁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就想，既然有女老生，咱们培养男旦没有？ 没有， 为什么呢？ 这个呢，可能还有一些，现在是。从社会的舆论的角度， 嗯， 我记得玉敏大姐那儿收了一个男旦， 嗯， 我们还是考虑到他既然是男孩子，又有这个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很难说的一种，就是在教育这方面， 嗯， 因为咱们现在中国还不太。这个认同这个问题，在教育的， 嗯， 因为它是集体教育，它不是一对一的。 嗯， 科班呢，是因为没有女生，才都是男生，所以男孩子唱旦角。那么现在社会就是解放之后呢，就没有男旦在学校里接受正规教育。 嗯， 好像玉敏大姐那是第一个。 我们学校呢好像没有那个这个好像约定俗成的问题，没有制度来规定说不许收男单。 嗯， 但是我们就这么多年中国戏校 没收过 男单。 嗯，好像据我所知，现在上海好像是上海戏曲学院吧，他们好像也有一个男单， 大学 啊 收了一个， 收了一个， 对了， 派 对收了一个。 嗯，而且好像这个据说汇报演出啊什么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是， 嗯， 我们主要还是考虑到一个可能是一个性别问题， 嗯， 还有一个是教育问题，也可能是多虑。 嗯， 但是从头脑当中呢，一是我们没有遇到过啊，说就来投考学校的是个男孩子喜欢唱旦角，没有过。 嗯， 你比如温如华是我同班同学， 嗯， 唱小生出身，他始终喜欢张派， 嗯， 喜欢梅派，他立志就想唱旦角，可是那时候呢，就是打基础的时候，那时候学校根本不可能有男旦，那么他现在唱男旦了，也是那时候的积累。和他喜欢和后来他自个儿再研究再实践的结果， 嗯嗯， 我觉得这不冲突， 更多的是一种自修。 对，我觉得不冲突。 嗯，哦， 啊，不冲突。 嗯，我想这次咱们毕业的公演啊，也有一些在舞台上的不常见的剧目啊，比如说这个小上坟。 嗯， 那么这样的剧目呢，应该说是很考验演员的功夫， 嗯， 要求演员呢有扎实的唱念和表演的基本功。 嗯， 因为他这个剧情比较简单，而且看的就是演员的功夫。 对， 如果演员功夫不到家，那就没什么可看的，属于那种人保戏的那种剧目。 是。 那我想现在舞台上的真正体现京剧的传统和京剧韵味的剧目呢，应该说是越来越少，那么更多的是变味儿的京剧，所以呢多数呢大家把这些京剧说成是赝品。那么作为戏校来说，怎么来坚持和传承京剧的这种传统呢？ 嗯，现在呢就是我们从教学大纲的角度呢，一共是300多出剧目。 嗯， 这个班呢就有128出剧目。可见呢，就是说我们日常教学剧目基本上按着传统的原汁原味儿，而且呢，我们会告诉学生，好比我们对外演出吧，可能就是一折， 嗯， 15分钟、20分钟，但是学生学的时候肯定是全息全影的，我们叫全息全影，就是说他不能掐头去尾， 嗯， 要学生要知道这个剧目的原貌是什么样， 嗯， 原来的词儿是什么词儿，我们现在为什么改了它。老师都要说出个一二三来， 嗯， 所以这就是学校在教学上跟剧团的不同， 嗯， 你比如说那个，嗯，叶笨自从裴艳玲有了一个一场杆的这么一个什么，我们原来叶笨是四场，那么学生就得知道这四场是怎么组合的， 嗯， 那么精华在这四场杆，就在一场杆里头把四场精华浓缩在一场里面。那在舞台效果非常好。 嗯， 那么我们学生呢，在学的过程当中，老师训练的过程当中，他必须知道原来是什么样，现在为什么要这么做。 嗯， 学生知道市场需求是这样的。 嗯，这得讲清楚了。 啊，得讲清楚。 嗯， 小上坟呢是实际上呢，这是我的主教戏了。我主要跟陈永玲老师把小派的这个剧目整理了一遍。 嗯， 我赋予他的呢，因为老先生当时是此敲的。啊，彩敲的。 嗯， 那么我们现在呢，学生没有要求这个技能。 嗯， 但是小上坟本身载歌载舞，跑跳搓走，尤其脚底下这个功，那是相当精湛的。 嗯， 算花旦必修剧目。 嗯嗯。 那么我们在这个我在整理这个剧目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是保持的老先生那个 原貌。 嗯 嗯。啊，那么说到小上坟，咱们就正好也有一个录音，让大家呢来一起听一听。 Yes. 去分担，为会来一双爹娘的我子日，姑娘都不知人才分千竹教在之徒，从空中降下一面之旗。 这出戏呢听起来呢是比较简单啊，但是呢看还是挺精彩的，是吧？因为它是载歌载舞嘛。那我想呢搞戏曲的人大家都知道啊，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那现在呢像这些学员们他们上台演出的机会多不多呀？那如果不多的话，对他们在这方面的锻炼可能就是个缺陷。 是的，我们呢觉得呢学习表演专业应该是终结性，应该是在舞台上。就是他在最后画那句号，学从课堂教学一直到实践，那个实践最后是一个终，是一个检验学习的这么一个标准。因此呢，我们学校呢从每学期的第三周就开锣，我们就叫开锣了。那么每学期每星期保证一星期有两台实习。一台实习长达三个小时吧。我做校长呢是每台必看。那么掌握一个全校学生，通过 每天都坐在第一排， 对， 而且拿本记着哪有什么问题都记下来，然后之后再反馈给学生老师。 我呢就觉得呢，因为是你不在台不见台毯，你在课堂上学的那个只是学了一半， 对，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这个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条件，要给学生开创这个条件。因此呢我们在普遍培养重点提高的这么一个这个方针指引下，我们始终坚持这么做，就是说人人都有权利通过学习之后在舞台上展示自己。那我们把实习比较好的剧目呢推到社会上去也进行演出。就是因为这样，中国戏校的附中的中国戏学院附中的学生在舞台经验上并不缺乏，并不缺乏。那么就是说他缺乏的是什么呢？可能有些学生缺乏的是更好的苦练，使他的技艺更精湛，唱功啊做功啊这个武打呀更精湛，就刻苦性我觉得呢还应该更加强。因为在北京长大的孩子们这个受这个城市的生活方式的影响， 我觉得呢，不如地方的孩子们更能吃苦。 嗯， 但是呢，本身呢，我们在学校里头呢，我觉得这个氛围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学生的眼界和鉴赏能力还是比较高的。 嗯嗯嗯，确实，你在底下练得再好，但是一上舞台呢，还是两个劲儿。所以呢，还得要这个实战演练啊，实战演练。好了，那在今天的演艺沙龙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呢向大家介绍了，咱们今天这个戏曲中国戏曲学院附中的一些情况，同时呢向大家介绍了2005届毕业生他们的毕业公演的一些情况。在今天呢，我们再次感谢中国戏曲学院附中的校长张义娟校长，以及呢毕业班的主任王德富老师，还有赵雷老师，还有我们今天到场的几位学生李晶，还有邓红叶、肖萌。您好，今天请您欣赏一组女老生演唱的京剧，先请听杨派女老生蒋木萍演唱的《李陵碑》。蒋木萍私塾杨宝森，几十年来呢钻研不懈，在杨派的演唱上颇有造诣。 去不回，回头 刚才呢是蒋慕平演唱的《李陵碑》，再请欣赏张绍楼演唱的《让徐州》。张绍楼以阎居鹏儿媳妇的身份呢，得到了阎居鹏的亲传，在阎派传人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听完了张绍楼演唱的《让徐州》，再请欣赏上海市戏曲学校另一位女老生张文娟演唱的《搜姑救姑》。张文娟和张绍楼都是上海戏校的教师，在南方京剧界呢可以说是各占一方。张文娟宗法余叔岩的余派，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余派传人。 刚才那是张文娟演唱的《搜姑救姑》。 你与我今生啊，今哪生？ 最后呢，请听年逾八旬的女老生何玉蓉演唱的《马前泼水》，她是汪孝农流派硕果仅存的传人。 听众朋友，刚才呢是何玉蓉演唱的《马前泼水》，女老生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请听董媛媛演唱的《洛神》。